好，欢迎到 Otta Channel 内容，我是杰达， 我是梅日。 我哋呢个 channel 叫 Otta Channel，Otta 系 Otta Cool 个 Otta， 顾名思义一个宅专门嘅频道。虽然我哋嘅题目就唔一定完全限于 ACG 嘅。 方便 Discord 审查馆开咗啦， 网址就资讯栏， 请多嚟光顾。 我哋等你大驾光临。 今个礼拜咧，讲咗 Apple 先，其实差唔多次次佢发表会都讲噶啦。 春季发表会又系一大堆新 product， 又有啲就等咗好耐，终于都嚟啦。 我一睇嗰阵时，开心咗大概三到四秒咯，系我自己误会嘅啫。但系开心咗三四秒之后，望清楚，妖冇嘢啦，就系、是、部 iPad Pro 啦。新个 iPad Pro 12.9 寸啦，咩 M1 啊、5G 啊呢啲对我嚟讲我唔系 care 噶。开心咗几秒原因就系 Mini LED， 因为我系睇错眼残问题，我睇咗做 Micro LED， 我谂紧吓 咁劲。 系冇错，现在呢一刻咧，捞啊！你已经可以攞得到 micro LED 嘅原型机出嚟噶啦，即系佢真系行紧 LED 噶啦，你攞得到出嚟噶。问题就系佢唔可能量产，佢成本太贵啊。咁我谂吓，就算系 iPad Pro 呢部机嘅价钱啊，都唔可能负担你喺现阶段嘅 micro LED 噶喎。Apple 有咩黑科技可以咁神奇咧？点样望清楚？哦 ，mini LED 嚟 嘅 啫， 都得嘅呢个就。 咁用我技术解释少少啦吓，我哋而家用紧嘅有两条产品线啦，高阶啲咧就会用 OLED，低阶啲用翻 LED。LED 嘅原理就系背后有一块 LED 嘅发光板，然后上边用电压去控制嘅液晶偏转，控制嘅进光量，从而控制三个像素嘅光度去取得你要嘅颜色。而 OLED 咧就系三个有机质发光液体，佢本身就识发光，咁就唔需要搞咁多嘢。所以前者就厚啲，后者就薄啲，同埋因为液晶偏转嘅原理，令到佢喺残影同颜色方面咧都冇 OLED 咁好嘅。但系 OLED 就有佢致命嘅缺点 ，OLED 咧第一就老化速度好快， 逐渐烧画面咯， 烧落问题都系个问题嚟嘅，因为佢老化速度唔均匀咯。佢个唔均匀程度会严重过 LED 好多。第二咧个画面就会闪嘅 ，LED 咧系讲紧你个背光要几光，佢咪加几多电俾佢咯。即系你要光啲就加多啲电，你要暗啲就减啲电嘅。呢个系 Apple 嘅 LED 手机用嘅方法嚟嘅。问题就系咧 OLED 就唔系咁样嘅 ，OLED 嘅原理就系旧式微波炉嗰种啊。如果你要开 80% 咧，佢唔系俾 80% 电俾你，因为佢做唔到啊。所以佢嘅方法咧就系 80% 时间俾电 ，20% 时间唔俾电，咁就会着色咁样不断咁转嚟转去啊。而且个频率咧唔可以做到太高，呢个 OLED 嘅天生缺点嚟嘅。咁所以咧就会变成画面系一定会闪嘅，你望起嚟系唔觉嘅，因为个频率都几高下，但系佢几啫，唔系足够地高。而家应该系200几个赫兹，我个记错嘅话，200几个赫兹，人眼系完全感受唔到佢有闪噶啦。但系 你试下用手机拍你画面咧，就发现咗个画面时光线咁啦。 我唔讲你拍摄嗰问题，拍系因为个频率问题。你咁重点就系你睇得耐，你会攰，容易攰啲嘅系会。如果系 micro LED 咧，佢就解决到呢个问题，因为 micro LED 咧又系可以用翻。呢一种多啲电就光啲，低啲电就暗啲，即系佢唔使再用呢种间隔式咁样闪嚟闪去啊，咁佢就会个画面会稳定好多嘅。 问题就量咗始终系呢个问题啊嘛。 个频率系低捻到而家系唔可能做出嚟，因为佢要用翻呢个而家目前嘅解像度啊，系要讲紧段纳米计，又系十几纳米、几十纳米，一去到呢个纳米做单位，大家知道个量率就会好捻惨噶啦。所以目前嚟讲咧，个成本系贵到唔系一个消费级，甚至工业级都用唔到，系真系只有无上限不值嘅实验室同埋可能某啲军工企业用得到啦，我唔知道。咁佢而家就介乎中。中间俾个 mini LED 嚟，咁个差距系乜嘢咧 ？micro LED 咧就系每个像素各自有一粒发光嘅 LED 去跟住佢嘅 ，mini LED 咧就系若干个像素去共享一个发光 LED。咁咧，其实 mini LED 居然民用产品入边首先出现，竟然系 iPad Pro， 勉强都算系手持式嘅装置啦。 仲要系十二寸， 十二寸行先系一定嘅，一定系最大一部行先嘅，呢个好正常。即系虽然我认为应该首先应该系 iMac 先嘅咯，不过算啦吓。点解咧？因为佢其实系非常唔适合一部细嘅装置，因为佢啱啱讲过啦，系好几个像素去共享一个 LED。咁所以呢，有个最极端嘅例子就系，我只需要显示一个白色点，你会见到个白色点隔篱会有一架光咗少少嘅黑色范围，剩返外面呢就完全黑嘅。OLED 可以做到呢，真係淨係嗰个白色点着嘅啫，其他全部係黑晒嘅。咁 LED 更加唔使讲 ,LED 就成个画面都着㗎啦。你见到开咗机底色咪黑色嘅。但你见到其实同未开机嗰陣时啊都仲系光咗少少㗎嘛。LED 个流光情况。以前呢就係成个画面流光，所以你会见到个背景黑色嘅背景就会变成都唔算系好深嘅深灰色。 咁而家变成咧就系若干范围内，如果佢而家丢出嚟技术参数嘅话咧，你当十零个 pixel 之内咯，成个着咗嘅。 嗯， 即系如果你个画面咁极端地，或者系啱啱开机嗰下，你见到黑画面有个白苹果喺度嘅嗰种啊，咁、 嗯、 就系个白苹果个边度咧就唯有一条边系会光啲嘅。而点解我话佢唔适合手机呢，就系、是、因为你越系细部嘅嘢啊，呢、這个感觉就越明显。如果你成部电视咁大，五万寸嘅电视咧，嗰条边咧你就唔会好觉。所以点解我话首先应用喺移动装置上面啦，其实系有啲诧异嘅，即系可能系只有 Apple 可以暂时可以将佢缩到咁细。因为 Mini LED 仲有另一个弱点咧，就系、是、比 LED 同呢个 OLED 都要食电。所以点解佢只能放喺 iPad Pro， 仲要净系放低喺 12.9 寸，就系、是、因为佢食电、 嗯。 只有 iPad Pro 嘅电量可以顶得顺佢一个合理嘅使用时间。如果你用喺部譬如 iPhone Mini 咁细嘅电量嘅话咧，佢可能好快就烧捻完你、 嗯， 低到一个唔可以接受嘅程度，所以佢暂时仲未出到去。而家佢要不断咁缩细个 Mini 个有几 Mini， 用我哋香港嘅讲法就系循序渐进达至独立。独立一个 LED 一个像素， 而家你当系大概100左右啦，咁你慢慢90、80、70，慢慢缩，慢慢缩，应该个技术就系咁样去推进嘅，慢慢越来越悭电，越来越悭电，越来越细，越来越冇啱啱嗰个边缘发光现象。 到佢做到一个 LED 对应一个子像素嗰阵时咧，咁佢就可以连个液晶偏转层啊嗰类嘢全部都可以唔使要啦。咁呢个就叫 micro LED 啦。 当然啦，正常画面啦，讲紧正常啊，你成个画面嘅亮度唔会差好远嘅，即系只有好光同好暗嘅边缘位你先会见到嘅，系讲紧整体亮度，唔系讲颜色。即系如果你系一个红色一个蓝色两个相圆，然后佢哋嘅亮度系相约嘅，咁你都唔会觉有个有呢种咁嘅光晕现象嘅。只有件嘢真系黑白，通常黑白对比啦，你最常见就系黑底白字或者白底黑字，咁、就会睇得有啲辛苦。咁咧对我呢啲视力唔好嘅人嚟讲咧，就会睇得更加痛苦，所以咧就开真咗一阵，跟住得啦，冇嘢唔关我事，就系、是、咁样咯。 冇可能嘅，太黑科技啦 ，micro LED。 唔系太黑科技啊，因为呢一刻你攞咗出嚟一件消费级产品就系黑科技， 真 系 黑科技。 过十年八载之后咧，咁就系普遍民用噶啦，已经系。 但暂时而家未系啊嘛。 系啦， 嗱，讲埋啲其他配件啦，啲老讽支援嘅嘢就唔使讲啦，即系 DP 三色系啊 ，HDR Micro 十啊，杜比世界呢啲唔使讲噶啦。意外就系、是。佢唔系再用以前嘅 A 系列，而系改直情用 M 一， 即系我觉得系暂拖咗个 M 一塞咗落去。嗱，虽然啦，之前 Mac Mini 啊，本身部机已经细过部 iPad Pro 啦吓，佢只系厚啲啫嘛，但系佢嘅厚度就唔系个底板厚度嚟嘅，咁所以就绝对系有条件塞落去，系因为 M 一系放落去 Mac Mini 已经系放大咗噶啦。 你见入面拆开有三分之一是空位嚟嘅， 咁所以佢今次就干脆就直接塞落部 iPad Pro， 即系我哋之前讲 M1 嗰阵时已经讲过啦，我估计佢系会出部 A14X 或者 A14Z， 叫佢乜都好啦吓，一个介于 A14 同呢个 M1 之间。 但系估唔到直接抌入去， 呢、这个就睇下有少少可唔可以叫惊喜咧？因为我又唔会买，所以就系起唔起就唔知道。 意外咯，有少少意外咯。 意外啦，即系意外嘅。咁条件上系完全做得到嘅。而家咁唯一间隔就只系入边行嘅 OS 系 iOS 定 macOS。 因为始终佢比较聪明就系将呢两样嘢产品嘅定位分得开。你唔系做画图嘅，你唔系工程师嘅，唔使拿住部 iPad 喺地盘走嚟走去嘅。咁 iPad 对你讲系冇意思嘅。 今次11寸同12.9寸个重量啦，物理上嘅体积就唔系差好远啫嘛，斜角差两寸唔到啫嘛，但系佢个重量系差咗一半嘅，一磅同 1.5 磅嘅分别，一磅绝对你可以称住单手操作完全冇问题， 1.5 磅咧就真系要好力啲咯。 同埋呢样嘢 ，iPad 如果净系睇个数字重量咧，佢好轻，但系咧如果计埋手持嘅话咧，就另一个睇法啦。MacBook Air 咧，你好少会单手钳住个边持嘅，冇咁傻嘅。你双手托住佢啊嘛，一般人有单手即系抱住咁托住佢噶啦。 又或者都放喺膝头哥啊。 系啦，因为东京游戏展见到有个鬼佬咁样啦，一只手抱住 MacBook Air， 摆只手臂度垫住佢，一路做嘢。呢、這个咧就系一般 laptop 会用嘅手法。但系 iPad 通常就咩？一只手攞故事板咁样，一只手钳住个边。你单手靠拇指同埋只食指钳住嘅话咧。同样重量咧，就重我嗰度好多嘅，系好容易攰嘅。呢个系我自己实经验。咁你就冇咗佢 iPad 嗰种方便性。 你摊喺床上边嗰种攞法，先系最方便噶嘛？ 系啊， 个力举系几重？但问题就系而家啱啱讲嗰扎咩 M1 啊、Mini LED 啊，都系 12.9 寸入边。你想要享受呢啲嘢，你就即系你又唔系真系好需要 macOS， 但你又想要用 M1 喎、啊。 你咪用呢部嘢咯。 你系嗰啲咩懒系大支嘢工程师咪买部啦，然后 show 咯。 如果你对 macOS 唔系好有要求，但系需要一部随身电脑咧，你需要的时候揸阵你都可以咁样揸法嘅。平时你咪真系当佢系一部 laptop 咁播个 keyboard， 系咯， 然后用翻正常 laptop 嘅做法，或行 iOS 嘅 laptop。 咪正常嘅，因为其实实际上又要 BT 啊，又要玩 K 卡嘢嗰啲人咧。唔系好多嘅啫，大部分可能就做咩 office 啊，小 K 卡嘢嗰啲，咁 iPad Pro 其实做到嘅。 嗯，我觉得要实用化，要下降到去11寸，或者系你有本事将个 12.9 寸嘅机做得到一磅重，即系一磅系极限嚟嘅呢一部正常人揸 pad 嘅方法嘅极限嚟噶啦，一磅系极限嚟噶啦。咁你重得过呢嚿咧，你就唔使谂噶啦。暂时你都系当佢系一部准 laptop 咯。 嗯， 咁样咯。 嗱，仲有 Thunderbolt 4就会加落 iPad Pro， 亦都支援 USB 4.0 啦。同埋咧就支援 5G， 最大容量只有两 T， 所以我咪话呢个系准 laptop 嚟嘅咯，根本成个规格就系部入 laptop 嚟嘅，佢只系将部 MacBook Air 再打扁啲拎走埋个 keyboard， 差唔多咁嘅程度嚟嘅啫。 我明白 MacBook Air 啦，对喺用途方面， 我意思系佢规格啊，规格就系咁样，佢再做细啲，再做扁啲，仲咪俾个 iOS 你，就咁简单。咁所以唔好真系当佢系一部 iPad 咯，你将佢就当一部比 Air 再 Air 啲嘅 Air 咯。 即系另一部更大嘅 iPad 就叫 iMac，我根本上就系一部23寸嘅 iPad Pro 加个底座嘅啫，我形容系。 我又调翻转，依我哋佢真系原旧 M1 又车翻落去，佢真系你 M1 都用得几广泛， 用到佢尽， 冇任何加强，冇任何加强，就系、是、M1 冇。 加强嗱，相比之前嘅 MacBook Pro 咧，如果你买高价版本咧，就两个 USB 3，两个 Thunderbolt 4，即系四个 USB C 接口。部机真系好薄，佢根本上就将部 iPad 拉到23寸，薄边框设计，咁咧大过而家 21.5 寸少少。 你话点解咁薄呢？其实关个架构问题事嘅。 嗯。 咁讲架构，就首先要讲翻 M1 嘅问题啦。啱啱讲好诧异，佢又用翻 M1 冇用任何加强啦。 嗯。 咁我估佢其实系加强唔到，因为 M1 嘅架构咧系用一个好大嘅 L1、L2， 佢用好多解码器，佢嘅发射好多，佢 ROB 好大，系用呢啲嘢去堆出嚟，所以佢唔系咁容易通过加电加压啊去提高频率，去提高个性能嘅。当初我话佢天花板低都系指呢样嘢，然后被人插到开花。咁iMac 有冇独立嘅 display 卡？咁成件事其实讲紧系 iMac 根本冇必要做厚做大，即系话好多电脑系为咗做薄啲要牺牲好多嘢，所以大家个思路就系点解佢 iMac 要做咁薄？佢冇咁嘅必要，但系事实上系正正调翻转，佢根本冇需要做大。 嗯， 或者我做个比喻啊，有啲人系为咗工作而牺牲社交生活嘅。但有少数人系啱啱调翻转嘅，佢反正都冇社交生活咯，唔抌落去工作度都唔知攞嚟做乜嘢。咁 iMac 嘅情况就系、是，既然佢做大啲都冇任何着数咯，咁不如做薄啲，做靓仔啲好过啦。 重点就系、是，我觉得系几天才嘅。如果你买高配备，即系四个头嗰个咧，你火牛系有个 lens 头嘅，即系话你条 lens 线咧，你插入火牛度，即系火牛驳落部电脑度，咁你就可以用有线咧上网啦。我睇到就系、是，啊，你咁样谂到、啊。 点讲啊？而家先系讲廿年前一样叫 powerlink 嘅物体噶啦、 嗯， 即系我唔知而家叫乜嘢啦，好似后屘改咗名，我每一 powerlink 系改名前定改名后噶啦。总之就系用你屋企嘅电线去驳 lens 线呢样嘢。 而家好似仲有啊嘛？ 有，我而家手上就有一对喺度，方便啲咧，屋企唔方便拉线嘅人行电线去行 lens 嘅。佢只系将佢呢个嘢整合咗你部机度，而且咁短距离咧，由火牛去到电脑，其实嗰中间 比近一米。 有冇一米啊？ 我因为佢应该唔系用腰电网络， 系类似乜其实？ 即系开条专线俾佢啫嘛，放喺火牛上面开条线啫嘛。 系类似嘅。点解 powerlink 佢传输速度又会有极限？就系讲紧你个干扰好严重啊，会你隔篱系你同一条线系行紧电网嘅，即系佢用个电网去行线，去行 link 线，又会有个干扰、啊。咁、所以佢就算系而家呢个情况咧，一样会有干扰问题。不过问题就系咁短咧。个干扰就应该系低到唔会影响到你，最少激加拎打下都冇问题嘅。 嗯， 再上我得唔得我唔肯定，但应该就冇问题嘅，就系咁啦。因为 Apple 通常都系够用就得噶啦嘛。 嗯， 有几多人屋企系超过咗激加拎嘅？就咁多咯。 即系其实今次佢会将个 lens 头摆喺个火炉度，就因为真系好薄，薄到最多系 USB C 嗰个插头已经极限噶啦。 即因为佢要做一定做得到嘅，譬如你用底座去转接啊， 唔靓仔咯， 唔靓仔另一回事啦。就佢做啊做一定做得到嘅，但系佢咁样整合完方便啲咁样咯。 佢而家将耳机头咧就摆喺侧边， 一早应该啦。 后面四个插丝头，跟住咧最重要就系电源线比较 safe。佢用斜电线唔系因为佢靓，而系纯粹就比较薄。 神捻早你就应该咁样做啦。即系我当年用部 IMAX 嗰阵时，每一因为我个耳机咧唔系长插喺度噶，次次就要走去摸佢个耳机窿，然后用心眼怼入去，因为你望住个荧幕咁啊，梗系背住个窿噶啦嘛。哇，嗰下兜只手过去咁样笃下，次次咁样笃嚟笃去，其实好捻辛苦。神捻早就应该坐喺侧边啦。哇，终于迟来的啦吓呢啲。 嗱，仲有即系因为 M1 系新 keyboard 咧，就追加 Touch ID 啦，但只支援 M1 电脑，即系话我啲旧机咧就冇支援 Touch ID 嘅。 Touch ID 其实系以前用一粒叫安全晶片嘅物体，仲系 Intel 年代嘅 MacBook 啊，都有粒 Apple 自家研发，其实你可以算系呢个 M1 前身嘅安全晶片去负责嘅。咁而家咧嗰粒晶片而家就成长变咗 M1， 所以佢自带本身就有安全晶片，所做嘅所有嘢，即系嗰啲下边条 Twin Bar 啊嗰啲嘢，嗰啲功能嘅嘢啦，本身就已经整合咗喺 M1 入边噶啦，所以既然都喺度咯，不用白不用。咁旧嘅 iMac 啦，冇呢粒晶片噶嘛， 系咯， 咁所以佢做唔到咯。 嗱，仲有今次咧，超过廿年啦，回归多色 iMac， 因为呢个年代就系我第一部 iMac G3 咧就咁样嘅一个鱼缸啊，个设计咧系五色噶嘛，当时 iMac 最大卖点就系五色 iMac， 五色iBook， 咁而家就重回归就五色啦，好似唔止五色添，一二三四五六七只色啊。 绿、黄、橙、红、紫、蓝，跟住最普通嘅银又好，灰又好啦吓。 系咯，七色 iMac， 而家先再玩翻，我觉得已经系好神奇噶啦。 唔系，点解你之前唔玩咧？因为其实依类咁嘅嘢，其实一直以来有市场噶。我系唔明点解佢以前唔玩嘅，我系。 系啊。 不过咧有一样嘢就系今次咧最大嘅 RAM 咧都系16G 啫。嗱，分一 board 由两个变四个，依系好简单，你加块晶片可以支援得噶啦。 啊。 但你 RAM 嗰边系真系 CPU 问题啦，咁你睇个样似乎 iMac 解决唔到。 我哋晨早就预告咗啦，你唔系 M2 都唔可能解决到 RAM 嘅上限问题㗎嘛。係死症嚟㗎，呢个系佢个 CPU 入面有元件叫做记忆体控制器，佢嘅上限就系咁多就咁多，冇得改㗎啦。 即系当年啊 ,Intel 啊系好长时间啊最多 RAM 啊支援极低 8G 㗎嘛。 一如我哋当初所讲啦，你最少都要等 M2。咁而且要有类似 M1X 嘅物体呢，应该要等。 最快一年尾。 Maple 先有机会㗎啦。但系 Maple 可唔可以用 M1 都系个问题，老老实实。唔知佢点样技术性点样解决啦。咁老老实实。其实我唔系好明依家你唔干脆用 MacBook Pro 算啦。即系佢除咗 USB 多啲，画面大啲。 唔系咁一样嘢，始终就系唔需要攞出街嘅话咧，廿三寸好用啲嘅。即系讲就系我部 iMac 咁样，我又唔想攞出街嘅，跟住画面越大越好噶啦，唔使烦。 咁你 MacBook Pro 都可以配个屏幕噶嘛？ 咪麻烦啊嘛，咁就 MacBook Pro 通常我就唔会配 Mon 噶啦，直接拿上就算啊嘛。呢啲用法问题咯，就系嗱，讲下你一个小更新嘅 Apple TV 4K。加强硬件功能嗰啲嘢唔好讲啦，个 remote 就加咗好似类似圆盘咁嘅嘢，俾你可以碌嚟碌去咧。简单就咩啊？以前 iPod Classic 嗰只圆盘。至于奇怪的功能就系 Apple TV 4K 咧，就加咗叫 iPhone 教式功能，就系、是、你攞部 iPhone 对住个 Apple TV， 咁咧佢直接帮你部 Apple TV 教式，等你识准啲。如果你系对于色彩好讲究嘅人嚟讲，或者会有用，但我颇为觉得有几多机会，即系咁神心走去教式咧，有嘢睇咪算该数咯。 咁 Apple TV 呢个嘢本身就系一部好懒鸡肋嘅嘢嚟嘅，佢只系适用一啲懒捻到 我啲咩人咧？ 我净系想博电睇电视，我唔想做第三件事，即系嗰种人嚟嘅。 因为咧，其实类似产品，即系例如话系 Chromecast 嗰只咧，系佢功能好多，但系基本上都颇为难用嘅。我只买咗个四系啊四九好平啊，但系我绝对唔敢够就玩咯，系玩死我啫，因为系颇为难用嘅。但 Apple TV 插入去照揿搞掂，唔使烦，完全唔使用脑。 唔系同你我睇一睇，其实佢唔系多咗个圆盘，系原本上边嗰度 嗰个 touchpad 个 touchpad 变咗圆盘，佢冇多到噶，因为四方形嘅 touchpad 变成一个圆形嘅 touchpad， 你可以咁样理解。 系啦， 因为佢变咗做圆盘之后咧，会多咗以前嗰种旋转去做嘅，理论上 touchpad 都做到嘅，不过就 冇唔会咁顺手，因为我自己用紧 四方形嘅嘢，你就冇咁顺手啊。 系啦，因为我自己用开嚟话，我用 Apple TV 嚟睇 YouTube 嘅话咧。Touchpad 快前快后咧比较唔顺手嘅，即系你要做细微吞前十秒八秒咧系好难嘅，但系原本就会好多。 系啊，因为你系一条直线，然后佢个 pad 好短嘅啫嘛，其实，所以咧你系好难做到好微细嘅动作。而圆形咧，实际上系用晒成个圆周噶嘛，咁你个长度会长好多，咁你就可以个操作会精准好多。呢、这个用过呢个 Apple TV 去教时间轴嘅人咧，你都会知道有几火啊啦。但系我都系嗰句，你睇碌嚟睇 YouTube 即除非你是 premium 用户咯，如果唔系我都系用翻电脑睇咯。 我系 premium 噶， 即我估到你系 premium， 因为用 Apple TV 睇佢一定系有广告，而且有广告系好难飞。你啱啱讲过啦，佢个选择好难选噶嘛、 嗯， 你要将佢揈到落去跳广告嗰一格度，然后揿落去，其实好麻烦嘅。 同埋最依到而家 Apple TV 依然唔支援 VPN， 呢个咧你就可以由你 Wowta 嗰边做， 就麻烦啊嘛。 尤其是如果你唔系嗰啲好稳定嘅 VPN 啦，如果你好过呢啲咁嘅 cheap 胶用免费 VPN 嘅，你系唔可能将佢打落去你个 Wowta 度噶嘛，嗯、你真系你断捻到你喊为止啦，真系。 即系咁讲啦，如果你系嗰啲唔想烦嘅，攞嚟睇嘅话 Apple TV。但如果你唔怕烦又想用功能的话，四嚿水买个 Chromecast 搞掂噶啦，我三嚿水买Amazon Fire 咁样。但系讲到明啊，嗰两嚿嘢其实都颇为难用噶。 我一路都系觉得 Apple TV 做嘅嘢咧，你是但攞部旧电脑可以做得到噶啦。当然啦，呢、這个价钱睇到 4K 咧，的确系难啲嘅。 仲支援 WiFi 6喎。 咁啊，咁样 iPhone 啦，两套。 嗱 ，iPhone 12就出咗紫色版，几靓嘅，不过就得 iPhone 同 iPhone mini 先有紫色版啫、 嗯。我系理解唔到啊，即系做乜你部铺呢个紫色上落个大啲嘅壳度有咩咁困难啊？ 唔知啦，可能 iPhone 12俾个滞销咁出只新紫色咯。好，跟住咧就存咗好耐，都快咗成年嘅就系 AirTag 搵生物系统，一蚊银咁大发射器。咁咧，你摆个袋度，啲锁匙包唔见咗，或者揿掣会响。然后咧，佢哋用咗超宽频咁嘅技术啦，即系我唔知咩技术啦，就系、是、好准确地话俾你话，行前步，转右，再行一步，就喺啲衫下面啦，你锁匙包嗰种。就有一个功能就系、是，如果你离开咗你嘅手机范围，即系例如话漏咗个袋，咁咧佢会利用附近有 iPhone 嘅人定位功能，话俾你知你个银包、你个背囊喺边嘅位置。 咁啊，其实咧呢类应用咧系都几耐之前就已经有类似嘅物体啦，类似真系唔一样嘅。 哇，三星咪做咯。 但系咧，我系从来冇见过一件比较大量少少嘅量产品嘅，即系用呢个 RFID 技术所做出嚟嘅嘢。嗯，呢嚿咧其实系类似嘅物品嘅，不过佢就啲功能再多啲，因为佢可以传输距离啊嗰类嘢系多啲。因为 RFID 一个最大问题就系咧，你嗰件感应嘅嘢啦，你唔可以做到好远啊，你只能去到几米嘅范围，我唔记得个实际距离，总之就系一个好短嘅距离嚟嘅，你最多系你间屋入边嘅程度嘅啫。但呢嚿嘢咧就可以远啲，而佢嘅方法几多人做得到噶啦，都几屈机嘅，佢系用紧全世界其他嘅 iPhone 帮你手嘅。而且佢可以做得到就是，譬如话好简单，我件嘢漏咗喺公司度，而我唔知道佢漏咗喺公司度，佢可以话听件嘢大概喺旺角边一头，你就知道哦，旺角嗰头哦喺我公司度，即系如果你公司喺旺角啦，譬如即系我而家我住沙田嘅，我件嘢漏咗喺屋企，而我翻咗公司，我系冇办法知道件嘢系咪屋企嘅。即系如果系以前啊，或者用一个 RFID 嘅话，因为佢太远啦，咁啊只有你装住呢个感应器嘅地方，你先可以感应到嘅。 我自己有经验就系、是，你唔知道你系跌咗定系漏咗。 冇错 ，exactly 就啲啱啲情况啦。 因为我试过就系、是，我前两个礼拜去买鞋，咦冇人包死啦，我跌咗，我系俾人爬咗啊，定系漏咗公司度啊？跟住我要翻去公司嗰度，哦喺度。但系如果有啲人，哦喺旺角，哦喺公司就唔使理啦，公司就攞翻就得啦。 中间会提心吊胆一段时间，而且可能你要揾啊去打电话去巴士公司啊之如此类，你要调翻转头搞好多嘢。但如果你一早就知道佢系唔见咗定系漏咗，咁就会清楚好多。 嗯， 先讲佢个远距离咧，就系估出嚟嘅啫，大概位置嚟嘅啫。 但系大约知佢边个位置已经够啊，同埋佢响通知附近嘅人帮你攞部嘢走嘛，即系咪有啲嘢可能唔值钱嘅，咁就通知条友俾翻你啊，诸如此类咁样咯。 最大用途就系锁匙咯。 诶、哎，呢样嘢最重要啊，尤其是锁匙有时唔翻屋企，上车劈埋一边啊，或者啲锁匙漏咗喺边度咧，对而家系冇用噶呢锁匙。 咁啊，佢最大障碍就系价钱咯， 唔算贵、因为我睇过，其实类似产品其实都百零二百蚊嘅啫。 因为佢而家四粒99蚊美金，围翻你当两嚿水一粒啦。即系如果单粒就 单粒两嚿几水， 再贵少少。 但系四嚿水夹两嚿水都攞到。 但系我记忆中啊，用 RFID 啊，系讲紧二三十蚊一粒 tag 嘅啫。咁当然佢冇咁多功能啦，尤其是啱啱讲嗰种远距离，其实远距离先系最紧要嘅嘢。RFID 最大问题就 系 远距离做唔到，佢解决咗呢个问题，所以佢贵一折系 OK 嘅。不过到你应用嗰下咧，系咪真系咁舍得贵？你屋企所有嘢都放呢粒嘢啦，咁、你要好有米先得咯。 我唔需要，跟住充钱系好重要，而你成日唔知撇咗边，例如银包。 主要系银包啦，因为你手机就本身可以用翻埋 iPhone 噶啦嘛， 同埋锁匙咯。 所以佢其中一个套啊嗰啲嘢， 贵阿妈用得嘅。 就做成锁匙扣咁样咯。 系啊，不过贵到阿妈都唔识嘅，但系都唔会买咗原装噶啦。你都系出咗之后唔使一个月嘅，一个月啊，黄金嘅周街都系嘅，依位几廿蚊个套啦。 几廿蚊啊？我谂几蚊个都可以搵得到。如果你去电子特卖场嗰啲， 系啊。 但系呢类嘢其实最有用嘅应用嘅就系真系贴到屋通屋都系，然后话你听件嘢喺边度。呢啲而家就只能放喺啲重要嘅嘢上边，因为原本 RFID 嘅做法就系讲紧啊，死啦，我个杯去咗边啦？哦，原来放咗喺厨房。即系讲紧懒到咧，你唔去揾嗰件嘢，你喺屋企去揾嗰件嘢，系另一种应用情景嚟噶嘛？呢嚿嘢你如果要贴到全屋都系咧，你真系要好有米先得啦，两嚿水一嚿。呢类嘢嘅最大好处，佢系可以帮你喺屋企唔知塞咗喺边。 诶、哎，就系、是、有啦。 尤其是啲 passport 呢啲咧，香港人几个月用一次噶嘛。足够你唔记得咗佢放咗喺边噶啦。 同埋佢用我俗称嗰纽扣垫啊 ，CR 垫啊，周街买到嘅。 啊，因为佢要供电俾佢做呢个远距离发射。同你白空一样，你将白空本身唔使用电噶嘛，但佢只能好短距离之内通讯噶嘛。 032即系周街买到几蚊粒嗰啲啊，一年电力算好耐用嘅，亦都好简单。诶，总之你买粒嘢翻嚟，掹咗个胶纸，跟住摆埋摆喺封度，配对改名搞掂。 十几年前就讲紧呢啲咁嘅应用，但系而家先有件真系实用少少嘅嘢。虽然个产个价钱如果再低啲先真正更加实用啦吓。 我就谂住佢一出嗰时候即买噶啦，就可以买埋四粒俾我老豆嘅。 你每个人银包锁匙就已经用咗两件去啦。 系咯， 你一个人用咗到四粒噶啦，所以佢先会有一 pad 平啲咁样卖俾你。我谂紧，如果真可以量产，不过你只以 Apple 将佢呢啲嘢量产到低价钱咧，就唔系一个合理期待嚟嘅。 当两嚿水粒啦 ，OK 嘅呢个价钱系。 佢呢嚿嘢咧就提醒咗人哋遗忘咗嘅 RFID， 因为 RFID 楼咧。是一路有人卖紧嘅，但系佢普及度系非常之低。 实用啊嘛， 即系我系期待呢嚿嘢出完之后咧，同你 iPhone 出完之后开始 smartphone 年代一样啫嘛。你搵人做粒50蚊左右，以成本而言，绝对做得到50蚊左右啦咯。咁如果你做到30-50蚊一粒派通街，咁就真正改变人生活模式啦。即系。 但暂时唔会住， 暂时唔会住。只要佢贵到一定程度咧，佢就唔会对你好大影响。你只系有锁匙、银包比较贵重品，你先会放落去。我觉得系有应用层面要低到落去一个杯、一本书，你都舍得放落去嘅程度，你先系会改变你生活模式嘅咁咯。佢而家呢嚿嘢 Apple 改变世界，你唔好睇小呢嚿嘢，真系会改变你生活模式嘅。隔咗十几年之后，终于有人提翻起嚿咁嘅嘢咯。 嗱，讲埋啲比较湿碎啲啦，好似系 Apple Podcast 订阅。啲大牌节目啦，总之就唔关我事噶啦，唔通我要人俾咗钱听我节目咩？我都希望。 近年尤其台湾嗰边开始流行 podcast， 但系 podcast 系 应该话 podcast 翻生， 但系就冇乜盈利模式噶，咁所以佢就整个付费服务，即系你中意佢噶，咁你咪俾钱订阅佢个 podcast， 咁你咪可能会多啲嘢听，譬如话我一个月系放一段片嘅，但如果你收费嘅，咁佢可能会有额外一段半段，即系而家同嗰啲咩 Patreon 啊嗰啲嘢差唔多，就嗰种模式。咁我谂我哋就算收费都唔会有人俾钱噶啦， 就系咯，算啦。基本上绝大部分人都系唔会俾钱嘅，除非你咩荷里活红星开 podcast 咯，咁咪有人听咯。 你当正常嚟讲，付费率最高 3% 左右咯， 咪咯， 好高噶啦，非常之高噶啦，已经系 好高噶啦 3% 应该咁样绝大部分都冇关系嘅。嗱，另一样嘢就头先我讲 AirTap 嗰啲功能咧，系 iOS 14.5 嘅，应该就4月26号就会更新噶。首先佢重点就系 Apple Watch 解锁，即系唔怕戴住口罩，你只要戴住 Apple Watch 就可以解锁啦。 好针对性嘅，应该系真系疫情打后先即刻开发嘅。即系我其实我唔明点解佢要咁样做咯，就系你佢要 detect 到你戴住口罩先，跟住佢先问 Apple Watch 呢个人系咪就系物主，跟住 Apple Watch 答佢系呢个系物主嚟嘅，你就解咗锁。个原理大概系咁啦， 类似有 iMac 用 Apple Watch 解锁嘅原理咯。 我理解唔到嘅系点解一定要口罩咧？其他人唔得嘅，我戴面具唔得嘅，我戴 mask 唔得嘅。虽然口罩的确是最无可奈何的情景嚟嘅。 嗱，仲有嘅，首先就 Siri 方面平权论啦，就而家 Siri 基本上是预设女声，咁咧14.5 Siri 就冇预设啦，你可以自己选男声或者女声。因为其实 Siri 咧男女声都有几把嘅，虽然我通常好少搞佢。 我系未听过人用预设嗰把女声以外嘅声咯。 我用强化版，即系佢有把预设女声，由预设女声强化版嘅。因为我本身跑步咧，咁咧 Siri 教声咧就佢就 Siri 变噶啦。 大声啲嘅有咩分别？ 听啲嘢清楚啲嘅，啲人士跑步咧大声啲会重要啲嘅。 哦，即系佢咬字清晰啲，但系同一个人配嘅。 系啊，即系高低音佢调过咯。 咁可能佢换咗我都唔觉咯，因为等于你应声优咁解啫嘛。 系啦， 入边个声线都系一模一样嘅。 我系比较过嘅，如此个白色比较平淡， 咬得清楚啲，等于你讲电话的时候咬得清楚啲。如果唔系就喺度起冚冚嘅嘛。即系我帮你做后仔，我知咩事啊？真系。 仲有支援 PS5 同埋 Xbox Series X 嘅手 晒支援 AirTap。 呢啲系驱动更新啦吓，就 系啦。当然咧，新广告方式嗰个嘢咧都要加入去嘅。 近期咧，你有冇发现咧？每个 app 都会走嚟问你。 系啦。 我你要唔要话俾嗰个 app 听，唔好追踪我建议啊？即系佢会嗰个所谓嘅主动同意。 嗯。 因为系预设效应问题，就系你佢必须要主动同意佢先可以追踪到你。Google Com 就系想搞自家嘅追踪 ID。咁啊，结果就系 Firefox 唔识佢，连 Microsoft 都唔识佢、 嗯、 ，Apple 就冇表态，即系冇表态，即系唔识佢啦，冇人识佢嗰嚿自家追踪嗰嚿嘢，咁样我顺便睇睇啦，咁就。 嗯，仲有一个传闻啊会讲，但系而家未知嘅就系、是，如果你插两张电话卡落去咧，系会强制跌翻落 4G 嘅，就一直都话佢会搞掂，但系拖咗好耐，直至而家传闻话 14.5 咧，双卡双待都可以行 5G 啦。 即系其实呢嚿嘢原本一开始神捻早咧就应该要俾一堆出嚟嘅嘢嚟噶啦，老老实实 拖咗好耐啊！ 即系就佢话得啦，我唔知七仔行出嚟会唔会有咩甩漏噶啦，老老 唔知啊，听住先啦，就下一个好快14月26号就会知噶啦。咁大致上今次发表会就差唔多啦，冇意外嘅话咧，我已经去系即订咗 AirTap 嘅，咁我会我做咗手嘅话咧，我可能会稍微报告下玩有心得嘅。 好啦， 好啦，咁今个礼拜到此为止啦，咁最大单嘅发生嘢，英格兰咧留翻新闻再讲。好，咁今集到此为止，下个礼拜再见，拜拜。